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要介绍秘鲁诗人喎。 系啊，又系破天荒吓，我哋从来未介绍过秘鲁嘅诗人。咁呢位诗人咧，其实咧香港嘅读者其实应该算系好早有机会接触到佢。雅列克呢位秘鲁诗人咧，其实当年咧，黄灿然同埋另外一位香港嘅译者叫陈实咧，都译过佢嘅诗，就将佢译成咧巴列霍嘅。佢个名，咁呢个雅列克呢，佢就系一个西班牙人同埋秘鲁印第安人嘅混血儿啊。咁佢妈妈系印第安人嚟嘅，咁佢都几传奇嘅。上个世纪末出世啦，上上个世纪末应该吓，即系十九世纪末出世，好年轻嘅时候读完大学，喺秘鲁读完大学咧，就唔知点咧就卷入咗政治，就俾人诬告佢。话佢搞破坏同埋意图谋杀啦，咁仲要困咗佢几个月，跟住当然冇证据啦。但系放咗出嚟之后呢，佢觉得自己受迫害啦，同埋觉得呢个国家都唔值得佢留恋啦，佢就毅然去咗欧洲，从此就再冇翻翻嚟秘鲁。咁佢喺欧洲呢，其实都几落魄㗎吓，当然啦，一个南美洲人。就好似依家啲移民咁啫嘛，喺歐洲，咁咧就結識咗好多當時超現實主義啦，同埋達達主義嘅詩人藝術家啦，但係一直都唔係過得好好。咁直到咧西班牙內戰爆發啦，佢就去聲援個內戰，就寫咗好多詩。咁啊，體力同心力透支之下咧，咁其實佢四十幾歲咧就喺巴黎過身。咁后嚟大家睇返呢，觉得即係喺西班牙文嗰种情感强度啊，其实西班牙文本身已经係俾你呢种感觉㗎嘛，即係好剧烈啦，啲人好疯狂，好极端佢嘅情感。咁其实雅列克呢，佢比Lorca洛伊加仲要强烈嘅。加上佢自己呢、這个即係波澜起伏嘅命运啦，令到佢嘅诗有呢种感受。 是，咁我哋第一首要听嘅诗呢，就係雨。 雨，雅列克，在利马，在利马一种致命的痛苦正倾盆倒下，他的胃水正从你爱情的裂缝淌落下，别假装睡着了，要记得你的行吟诗人。如今我明白了，明白你那情有可原的爱的方程式，狂暴且虚夸的宝石，你那时的魔力，从神秘绿孔树笛发出雷鸣般的声响。然而大雨降落，降落于我行过之路的灵柩，我在路上为你化为骨头。 呢首雨呢，同埋今次节目嘅最后一首呢，係有一种相呼应嘅。其实呢好即係回应得到呢我哋所讲嘅诗人写诗呢好容易一语成谶啊。头先我哋听雨呢首啦，咁就其实係回忆緊佢喺呢个秘鲁嘅利马啦，秘鲁首都利马嘛。佢话利马嘅雨係一种致命嘅痛苦啊，佢直接佢唔讲係啲雨好似痛苦咁落落嚟，亦都唔讲呢我嘅痛苦好似雨落落嚟，佢直接话呢种痛苦呢係直接倾盆而下嘅，而且呢种痛苦係致命嘅。点样致命法呢？喺首诗嘅结尾佢又会回顾，佢话啲雨打落嚟嘅时候呢，落喺条路呢喺度出殡嘅一个灵柩啦，一个棺材上面。跟住呢佢话喺呢个时候呢，我宁愿为咗你化为喺呢个棺材入面嘅骨头。咁其实呢个系前面有铺垫嘅，首先佢讲緊爱情。佢嘅爱情呢唔系话一种佢用雨嚟反衬嘅爱情呢，佢唔系话到好圣洁嘅爱情，比如啲雨系污水嚟嘅，爱情就有裂缝嘅。仲有呢后面呢佢话情有可原的爱的方程式。话佢前面话我明白了，实际上呢你话爱系一种方程式，其实 入面含住一种批判咯。啊，即系爱点可以系方程式嘅呢？啊，即系你计算得好， 冇得计 好多嘢系啦。咁最后呢，有一个好准确嘅意象，佢话佢将呢个落紧嘅大雨就好似一个绿孔树笛啊。大家有冇听过即系南美印第安嗰种音乐啊？你有冇印象呢？嗰天呢好似个笛咁样吹出嚟呢、 哦、 以前呢其实喺香港街头成日有啲印第安人嚟卖艺就吹嗰种笛啦。佢就话呢啲雨就好似呢个碎笛呢入面发出嘅声音咁样。咁佢最后呢头先我讲呢嗰、那个棺材呢喺雨水敲打亦都好似一个乐器咁样。包括佢骨头都变咗好似系呢啲一支支嘅笛咁样。即系好似佢嘅命运在这场大雨里面奏鸣紧，当然奏鸣的是爱情的不幸。嗯、 是哇，但是即其实刚才你讲话好像笛那个乐器呢、嗯、其实吹出来都有些好像 好悲的嘛。 潇洒的感觉。 是啊，好潇洒。那他们最出名的首歌叫什么红鹰之歌，就是好像吹着有只鹰孤独这样在高山上飞的嘛。秘鲁他是一个高地嚟噶嘛，所以我哋以前见得多啲，可最近呢几年好似好少见到。以前成日咧喺尖沙咀都会见到有啲印第安人卖艺咁样，吹得好凄凉嘅。 好，跟住我哋要听《白玫瑰》。 白玫瑰，瓦列克，感觉不错，坚忍的冰在我体内闪耀。我身体里那条支架作响的红宝石色绳索让我发笑，无尽头的绳子仿佛一个源自邪恶的螺旋，一条左撇子的血绳由一千支灼入的匕首构成，所以放手吧，把它卷曲的皱沙编成的绳子，好将那只因恐惧而发抖的猫绑在结冰的窝，绑在最终的壁炉。而今我一切正好，与光同在，在我的太平洋上喵喵叫，一具遭遇海难的棺木。 白玫瑰，咁就係秘鲁诗人瓦列克嘅作品。 白玫瑰呢首诗呢係好典型嘅瓦列克呢，佢嘅技艺好高超。点讲呢，佢一开始呢佢已经暗示緊佢自己就係呢朵白玫瑰。因为冰喺佢嘅体内闪耀。跟住佢话身体入面中间呢係有一条红宝石绳索。咁呢条红宝石绳索呢呼应嘅，如果係白玫瑰呢当然係个花心啦。因为即使係白玫瑰佢花心都係有颜色㗎嘛。但是他同时呢他说那条绳索呢在他体内支家作响，好像在那勒紧他这样。但是你又可以想，可能是他的血是他自己血管，亦都可能是要捉住他的东西。跟着呢他再将玫瑰的意象呢用一种很幻象的方式展开。他说是一个邪恶的螺旋，玫瑰的花瓣是旋转住出来的嘛。他说呢是由一千支插入去的匕首流出来的血。染红咗呢条绳，咁好彩佢最后呢佢收结呢好奇怪，突然间出现一只猫。咁猫当然啦，喺我哋嘅文学典故入面，猫几乎都同恐怖相关嘅，或者同死亡不即係不祥之兆啦，但係一只黑猫咁。但係我睇到呢度嘅时候呢，我又諗起另一个著名嘅典故，就係呢个叫做薛定谔之猫，你有冇听过呢个 讲法？你讲过。 係啦，即係薛定谔的猫系薛定谔呢个科学家讲嘅一个例子嘛，佢隻猫困喺个箱入面。你如果一开个箱嗰、那个盖呢入面啲毒气就会喷出嚟。所以呢你开箱同埋未开箱之前你系唔知道隻猫生定死嘅，但係你一开隻猫就肯定死咗。咁、 嗯、 样。咁佢入面呢到最后佢话呢隻猫呢喺佢个太平洋上猫猫叫。是好似一具遭遇咗海难嘅棺木咁样，就令我諗起呢个被囚禁嘅生命咁样。但係呢样嘢呢点解会同白玫瑰相关呢？棺材同白玫瑰我諗都系有啲关系嘅，即系 送殡嘅时候送嘅花。 系啦，或者呢你又见啲西方葬礼呢啲人喺嘅襟口度插一朵咁样，系啊。咁其实呢瓦列克呢好多诗呢都同死亡同葬礼有关嘅。咁其实都话啦，不祥之兆啦，咁其实佢不断咁暗示緊自己嘅死亡。 系，但系好讽刺，佢第一句就话感觉不错。 系啊，即系好似啲有啲走鬼咁啦，即系自暴自弃嗰种感觉。咁其实呢个喺佢诗入边一路落嚟都会有呢样嘢嘅。 嗯，跟住我哋要听遥远的脚步声。 遥远的脚步声，瓦列克，父亲睡着了，他威严的面容勾画出一颗平和的心，他此际多美好哦！如果还有什么让他痛苦，那一定是我。屋子里有一股孤寂感，有人祷告，今天没有孩子们的音讯。父亲醒来，为逃往埃及哮喘止血的告别，他此际离得多近哦！如果还有什么离他很远，那一定是我。母亲在果园中散步，品尝着已然无味之味，她此际多温柔哦，多么翅膀，多么出发，多么爱。屋子里有一股无声的孤寂感，没有音讯，没有绿色，没有童年。如果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午后破裂了，有什么东西落下来，嘎吱嘎吱响，那是两条白色弯曲的路路，我的心徒步其上。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遥远的脚步声，咁就系瓦列克嘅作品。 呢首系佢好罕有嘅咧，会写到佢嘅父亲、母亲。咁其实入边咧，佢自己系缺席嘅。佢喺可能佢喺欧洲想象紧佢喺秘鲁留喺秘鲁嘅家人啦，但系咧入边有一句话好有趣嘅，其实瓦列克咧经常都使用呢种方法，即系一种重复。佢话如果还有什么让他痛苦，那一定是我，即系佢成为咗佢老父亲痛苦嘅根源啦。当然啦，佢离开咗佢吓，即系令佢牵挂啦。但系佢话一切都同佢离得好近啊，但系如果有咩离他很远，那一定是我。 系都系佢， 系啦，佢每一段咧结尾重复呢句咧，都即系点讲咧，好撩心撩肺啊！最后咧，佢话如果有乜嘢喺呢个午后破裂咗，如果有乜嘢跌咗落嚟，但系佢冇讲，嗱、就是我，但系我哋读者就会自己帮佢填，那一定都系你啦。咁佢话唔系嘅，系两条路，呢条路咧系我个心喺上边行，呢两条路咧系苍白嘅。仲有弯曲嘅，我个心咧系冇车冇马，我喺上喺度徒步跋涉啊，即系有啲似路漫漫其修远系嗰种感觉。 系，咁即系话佢当其时离开秘鲁嘅时候，冇同埋父亲母亲一齐啦。 而且咧之后佢一直都冇再翻过去见佢哋。咁可能生死未卜，即系佢当时好似一种即系逃难咁样走咗出去咯。 系呢首就系遥远的脚步声，跟住落嚟我哋要听你如何追猎我们。 你如何追猎我们，瓦列克？你如何追猎我们？哦海哦，抖动着你悔人不倦的卷册，多么伤心欲绝，多么恐怖哦！你曝晒于炽热的强烈日照里，你带着锄头扑向我们，你带着刀刃扑向我们，在疯狂的芝麻里乱砍乱砍。当波浪哭泣地翻身，在逃出四方之风以及所有的记忆之后，以众多唇形的大乌盘犬齿的收缩，以及静止的海龟的 L， 随白日的肩膀胆怯的颤抖，颤动着的黑翼的哲学，海确定的版本，在它单一的书页上反面，对着正面。 你如何追猎我们呢一首呢？ 呢首诗呢，我揀佢呢就是因为佢同白玫瑰嗰首诗好相似。佢成首诗唯一一个意象就係大海。但係你睇下佢将大海嘅形态用咗几多我哋即係难以想象嘅比喻。佢首先佢话大海好似一个人不断咁样揭佢本书咁样。 嗯。 啲海浪一页页咁样，佢就话係你喺度抖动緊你诲人不倦嘅卷册。 嗯。 跟住呢佢将啲浪继续越嚟越将佢强化，好似攞住个锄头嚟扑向我哋，带住啲刀扑向我哋，仲要将我哋即係哇好似劈油咁样将我哋斩低晒。好似好疯狂咁样，但你又觉得咦咁我哋有冇得抵抗，或者我哋想唔想去抵抗呢？我哋自己变咗一种疯狂嘅芝麻，其实就好似啲碎咗落嚟嘅浪花咁样，就有啲疯狂嘅芝麻。但最后突然间成首诗静晒，佢话嗰本书再次出现系一个刻意嘅哲学。佢成首诗系头尾呼应嘅，佢一开始讲咗本书嘛，咁佢话原来最后呢本书静止咗落嚟啦，系一本哲学书。最后嗰一句呢是非常之吊诡嘅，非常之辩证嘅。佢话佢个反面系对住正面嘅。呢个系一个典故嚟嘅。咁有一种嘢叫做莫比乌斯环。莫比乌斯环呢系托扑学嘅一个模型。即系呢个环呢，佢个正面就系佢反面。如果你将支笔呢贴住佢一面咁写落去呢，写写下你会写到嗰张纸嘅反面嘅。 嗯， 其实好简单嘅啫，学魔术啲人就会知，将条纸呢转一圈扭一下黐埋，呢度就系 咁。我而家知啦。 正面同你知啊，你玩过正面同反面喺大海嚟讲系一样嘅。 因为佢扑出嚟，跟住再扑翻出嚟。 呢首诗系佢好单纯嘅一首诗，你可以睇到呢，即系佢就咁凝视住大海产生嘅幻象。 嗯，你如何追猎我们啊？跟住最后我哋要听白石上的黑石。 白石上的黑石，瓦列克，我将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。那一天早已经走进我的记忆，我将在巴黎死去，而我并不恐惧。在某个跟今天一样的秋天的星期四，一定是星期四，因为今天星期四，当我提笔写这些诗的时候，我的手爪不安得厉害，而从来从来我不曾感觉到像今天这样的寂寞。西萨瓦列克他死了，每一个人都狠狠地除他，虽然他什么也没做，他们用棍子重重地凑他，重重地用绳索。他的证人有星期四、手爪骨寂寞、雨、还有路。 白石上的黑石当然是他最出名的一首诗，而他本诗集都以此为名。为什么这么出名呢？是因为这首诗完美地预言了他自己的死亡。其实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呢还是二十几三十岁左右，但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死的时候呢，那天他真的死在巴黎，而真的落着大雨， 亦都是星期四。 是啦，就是就是这样的预言。所以人说他会不会自杀， 特登为了这首诗， 可能在那天他想起这首诗，然后觉得生无可恋。咦，咁啱又星期四又落大雨，我又喺巴黎，不如死咗佢算啦咁样。 咁样讲， 咁样讲好似好残酷咁样，因为佢嘅诗呢其实真正系以残酷著名嘅。佢写到人嗰种绝望嘅境地，佢会用一种好具象嘅。比如佢呢度第三段嘅时候，佢话每个人都喺度打佢自己。即系佢冇用 打佢。 係佢冇用我喎。他用一个他者来讲， 男人他， 西萨瓦列克他死了，每个人都在打他，虽然他什么都没做，最后呢他被打死了，他的证人呢，他没有证人，他就得他列举出来的星期四是他的证人，手骨是他的证人，他的寂寞是他的证人，这场雨和这条路都是他的证人。所以他最首诗的一开头他说，那一天早已经走进我的记忆，即是他将记忆和未来在同一句话里面勾埋了， 佢首先係一個未來時嚟㗎嘛，我將喺落大雨嘅巴黎度死去，但係佢點解又已經入咗我嘅記憶呢？ 嗯，咁、那個詩名呢，白石上的黑石係咪都係同啲墓碑有關 呢？這個有兩雙重意義嘅，一個呢就係話其實佢係混血兒嚟嘅。其實係有色人種嚟嘅、嗯，所以佢喺巴黎係好顯眼嘅嘅嘅樣嚇，同、埋又係嗰啲印第安人種啦嚇，咁係一班佢啲朋友全部都係歐洲白人， 白人， 所以佢感覺自己就係白石上的黑石。但係你講得好好啱，白石上的黑石咧係墓碑咧，其實應該都係歐洲嘅傳統啦，即係你去拜祭某人或者你路過某人嘅墓嘅時候咧，你執粒石擠上佢個碑度、啊，表示我嚟。睇過你咁樣，即係所以個死亡嘅暗示非常之濃厚。 係，其實我哋今集啊未講完嘅、下一集會繼續介紹啦、 介紹佢另一啲咧就冇咁情緒化嘅詩啦。 係，冇咁黑暗噶啦嘛。 其實都好黑暗嘅，因為嗰個世紀就係咁黑暗啊，冇辦法，詩人好忠實於佢哋嘅世紀。 好，下一集再傾啦，拜拜。 和你說說詩，編導鄭希輝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